11月2日，给你不一样的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残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京味儿啊，说起来面非常广。北京人说话，北京的老胡同，北京的曲艺杂耍，这些东西搁在一块儿就是京味儿。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叫做京味儿，它讲的是北京的吃食。春天的春饼，夏天离不开的芝麻酱，初秋吃的烧茄子，冬天上得了大席面的大白菜，在这本书的文字当中将为读者们展现北京味道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本书的作者，北京阅读形象大使崔代远先生诵读书中的一段文字。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最简洁的方法呢，就是瞧瞧他们吃点什么。北京人注重体面，讲究礼貌，无论贫富都不能失了身份。反映在吃上，无论是宫廷御膳还是市井粗食，都蕴含着真正的手艺。京味儿所记录的是那些唯有北京才有的最地道的北京滋味。京味儿所要传达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吃食的正宗做法或吃法，甚至呢也不只是那些已经或正在消逝的京城的老字号、规矩、实诚和雅致，更是一种北京人所特有的生活态度、为人处事的方式，它构成了地道的京味儿文化。这种生活的艺术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南段十八里店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段方庄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72遍，白天晚上娱乐72遍， 晚来房。 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如何证明你的病假是真的？咱们到现场看看去。 我建议您这种情况啊， 怎么样，大夫？ 就要好好休息。 哎呀， 啊，没事没事， 这个 别您别紧张。 咱们这就没有点隔音设备。 不，那边是产科啊，您甭着急啊，没事没事。这个像您这种情况， 那我放心多了。这是怎么反生出来了？ 行了，您先别管人家的事儿了。我觉着您看您现在这个，您看咳嗽挺厉害的，然后呢有点炎症，打点滴吧。 那行，那我去打去。这需要打几天啊？ 三天。还有就是您这几天忌油腻 哦， 忌辛辣，别吃冷东西，别吃生肉。 生肉，生肉我以前也不吃。 生肉啊，生鱼片啊， 哦， 别吃。 还好。 哎呦，我可厉害的地方，这还没生出来呢。 刘杰森，打针啊？ 但是我这有大夫看。 取药了吗？ 取了。 哎呦。 准备一下吧。 不是，您得告诉我准备什么呀？ 把袖子捞起来。 捞！ 已经在药箱子里泡上了。 你说那叫撩起来？ 哎，对。 我撩起来了，您扎吧。 好。 啊！哎呦！没扎我。 旁边的那颗屎，我还没动手。 你踩着我脚了，你知道吗？ 好。 我还没动手呢。我这。 不是，您别动手，我自己招行吗？ 这个吊顶水快用完的时候，药快用完的时候叫我啊。 哎呦，我得跟领导说一声，我这这。今儿得请假。喂，条件真是艰苦呀！挂了，怎么我一打电话他就咳嗽？您冲那边行吗？ 喂， 哎，领导， 哪位啊？ 我你都没接， 杰森呀，怎么还没上班的呀？今天你们这组的项目，我跟你说啊。进展的太艰难了啊！到今天这一步，我以为你们能早点完成呢，怎么还在拖呀？抓紧了啊！ 您先听我说一句行吗？我跟您请个假，我在医院嘛，不是？ 哎、 你听听这声， 你怎么了啊？ 不是我，但是我旁边有别人、 哦、 啊，有病人，您听见了吧？ 嗯，哎，真乱、啊。 那我跟您请个假行吧？啊， 请什么呀？ 听我说话没听见？请个假呀？我跟您请假， 请假呀！ 啊，请假，请假！ 怎么了？ 重说一 遍。睡着了？ 不是， 睡着了怎么？ 不是我。 喂， 喂，喂，不是我。 哦，不是你睡着了呀？ 我跟您请假，我病了。 啊？ 什么病啊？ 发烧，咳嗽。 嗯。 听出来了吧？ 嗯。 你可请托了吧？是不是？ 啊、没有啊。我给您发张照片，发过去行吗？ 行，发微信里我看看啊。 哎，好嘞。 哎， 咚， 喂。 哎，您看见了吧？那我那照片您看见了吧？我那手上那挂着那个线那点滴您也看见了吧？ 哎呦，我真没看见那么多，我就看见你的眼镜头发。哎，你一个大头自拍，你这个能说明什么呀？是不是？你这个环境我也看不出是医院呢。 那我再拍的大一点，我给您把周边那个我这隔壁这人还有那医疗设备都给您拍去，您看行吧？ 反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哎，怎么说明不了问题？ 再拍吧。 哎。 喂， 哎，领导， 哎、 这三张您看见了吧？这里有吊瓶了， 有你， 哎，有我， 还有铁床， 没有铁窗就行。 有吊瓶， 对，您看出来了吧？ 就是有个问题呀、 啊，什么问题呀、啊？ 哎呦，如果要是这是你以前的照片，调出来用用而已， 谁存它呀？ 哎呦，我这咱们有些员工啊，自觉性非常的差， 啊、 任务完不成，找一些什么理由搪塞过去啊？你说你生病了，但我理解啊，生病的人，心情不好，身体不适，该休息要休息。 对，我真病了，哎、我这 其实没有证明这是你现在此时此刻生病在医院呀 啊！ 我这是此时此刻，我怎么能证？我给您发信息，这是我同事在医院呢。 特别是你刚才还找了个托给你旁边啊，对，他是，这个病确实。不像真的啊！ 那我怎么才能让人？ 哎呀，你看看你是不是能把日期啊、时间呀、 啊、 都拍上去啊，证明一下你确实在医院里呢？ 不是，我刚才给您这个发的信息不是有时间吗？ 哪儿呢？ 我发信息过去的同时都有一个时间，微信上有时间，您没看见？ 那只能是你照片发送的时间。 嗯 啊 哦， 你瞧瞧， 什么您就 有人都认同我了？ 谁认同您了？ 你那托呀？ 呦，怎么老有这托儿啊？ 你呀、啊，得把你此时此刻时间和你联系在一起，哎，日期为你来作证。 哎呦， 不是你发的那个时间是什么？照片三年前拍了，你现在发我，我分不清楚啊， 哎、 我认不出来呀、啊。 行， 哎，你不像咱们有些女同志，头发颜色变了，胖了瘦了。哎，你这近五年我观察也没什么变化。 近五年净看我了。 所以你看你这是不是？对自己要求是不是应该高一点啊？ 啊，我高一点，我再高一点， 严格一点， 我再高一点。 啊， 哎呀，这我怎么证明？我得时间哪有这医院也没有华表啊。哎，我借块手表吧。大哥，劳您家，您戴表了吧？ 啊， 代表您借我试试。 我代表我们街道。 您代表街道干嘛？手表。 OK。 哎， 不行， 怎么？ 你要是坏人呢？拿我手表跑了呢？ 我这儿都点滴捆着呢，我往哪儿跑啊？ 对对对， 您看着我呢。 那不成，我这儿打着点滴呢，你跑我追不上你。 哎呦，我这也打着点滴，也跑不了啊。 哦，你把我手表拿走了，我手表好着呢，是我姑爷给我买的。 我就在您旁边。 不是， 您看着我用还不行吗？ 你把你手机押给我。 啊，行，我把手机押给您。 哎，好， 你把手表给我。 哎，好。哎， 给你我拿什么照啊？ X 光大夫。 哎，事后呢，这位女老板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员工如此不信任。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呀。 因为她老干这样的。 汤姆，你过来。有些人觉得我好像多严苛，多不近人情，说拿医院证明也可以，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拿照片来证明。 对呀，我就是这意思。 不是，你们不想想。 我什么事儿？ 拿照片证明这事儿是我提的吗？ 那谁提的？ 杰森自己说的呀，说我拍张照片给您。哎，他要有证明的话，我拿过来看看可以呀。那个时间点他不是在医院吗？他来得了吗？但他又急于向我证明，那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这事儿还赖他了。 再说了，有一次我去诊所，我亲眼看见有一个人呢，用别人刚用完的吊针贴个创口贴，拍了个照片给他老板请假，就这么证明他生病了。我能轻易相信你吗？万一你也这么干呢，杰森？ 哎，万一我要没这么干呢？ 还有一次啊，我们这儿有个叫汤姆的，他说他生病了，请了病假。完了以后呢，他呀开着车，其实带着一帮哥们出去吃饭。 这事儿怎么都让您碰见了？ 经过红绿灯的时候啊，我正好也出去办事儿。正好看着他拉着一个妹子谈笑风生，当他透过车窗看到我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瞪大了眼睛看了看我，明显又回下头，然后又转过来又看了看我，好像是要再次确认。后来呢，我就把车窗摇下来对他说，别看了，真的是我啊。基于有这么样的一些事情呢，所以我才对杰森要求稍微的高了一点，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理解其中必有合情合理的原因。所以啊，杰森，这件事过了以后，我帮你总结一下，你呀，算是倒霉。 这就是您总结出来的。 你也算是不幸，但是呢，由于谁引起的呢？其实你啊，是有点叫做背锅侠的意思啊。明明是汤姆犯错在先，最后板子落在了你杰森身上。 哎， 我觉得这是汤姆不仁，造成对你不义。 可是问题是，受害的是我呀。对，应该把汤姆开除了。 所以追本溯源，根儿上这事儿啊， 还是赖汤姆。 不巧，我跟汤姆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小学的，所以我很小就摸清了他的底细。 哦， 这么说吧，在三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张请假条。 三年级写请假条，您都知道？ 那当然，我们俩一班呢。 哦， 怎么写的啊？陈老师，我的心脏病又犯了，我想请假一万年，请请假。 嚯！哎呀，这病不死都没得治。 我们陈老师都说了，同学啊，老师可能等不到你回学校来休假了，还有老师做不了这个主。 老师也是跟我客气。 二年级的时候，汤姆曾经写过一张请假条。杨老师，今天我一起床就觉得魂不附体，手无缚鸡之力，面黄肌瘦，去医院看病，特此请假一天。 难得是他魂不附体。 杨老师回复了，孩子呀，病得真是不轻，好歹你还有力气写出这么好的文字，脑回路也是够清晰的，没有烧坏，难为你了。 嘿，他就没有过这样的请假条吗？他也请过假。 怎么写的？ 尊敬的班主任您好，因为我头晕还感冒， 这些都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啊？ 关键是我家狗要生了，特此请假一天。 这就跟他有关系吗？ 所以我觉得跟你们俩我也说一下啊，因为既然我将有望升为咱们部门的主管， 这才是有望。 对对， 还没实际。 对对对， 我也代表老板呢跟你们俩谈一下啊，交交心。 对，你知道为什么呀？咱公司狗要生了。 我告诉你，2018年新劳动法规定啊，有6种病假是无效的。你有身体健康权，你也有因病治疗和休息的权利，这是你的基本权利。 对呀、啊， 无可厚非。 嗯， 不过呢，你要是如果闹情绪的请病假，小病大养泡病假就不一样了。咱们这儿的娜娜因为不服从公司工作的安排，而且呢在休病假的时候出境游被人家发现了。 好，关键是被发现了。 后来呢，现在公司已经解除他的劳动合同喽， 就开除了不就完了吗？ 娜娜还想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这个请求已经被法院驳回了。 嚯，闹得还不小。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啊， 什么样的病假会认为无效呢？第一，病假证明来源不明啊，一看你提供的那些医院的诊断治疗的记录啊，挂号证明啊，医药交费凭证啊， 上面还印着繁体字， 明显是由2008年改成2018年的。这些通过材料我们初步就能够推测你病情的真伪。 这位改的也真不怎么样。 还有那个张跟医生的签字，王二狗 他就找人代签。 曾经咱们这儿丽丽提供的就诊记录显示的就诊科室与诊断证明书显示的科室不一致，而医师为同一人，咱们现在公司认定这个情形显然不符合常理。 哦，咱们公司这么多人生病。 还有 啊， 病假期间劳动者外出旅游，刚才咱们说了娜娜干了怎么一回事。 嗯， 这就是违反诚实守信的原则，公司可以以此为理由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这并无不当。 错。 还有 嗯， 以患病为由不提供病假证明，就是左拖右拖拒不提供，你就是对抗咱们用人单位的管理。第五，由他人代开病假证明啊，你不在本地就诊，你爸爸带你开病假单， 那上面得写着我爸爸呀。 这种情况要听取一下你爸爸的解释。 甭解释，我替他说得了。 不是，万一你病得已经说不出话呢？就剩点头了，那就是你爸爸得解释一下。而且呢，我们也会前往医院核查为宜。再有，病假证明有涂改痕迹，黑疙瘩圈儿，我告诉你们，要是确实患病，咱们公司一定会给你们休息的时间，你们可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履行手续，但是要以病假的形式获取其他的目的。 什么？ 获取其他的目的。在此，我林丹要奉劝各位， 你千万别得病。 抱有此类想法的员工，尽早打消这个念头。 我劝您也打消当领导的念头。 喂喂，领导，我那个免提开着呢，您看我刚才那个发言如何？ 哎， 什么时候升？我什么时候当主管？哎，领导， 再说吧。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女生天生两副面孔，对待普通朋友和闺蜜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到底怎么不同呢？咱们到酒吧里听听去。这女生有两副面孔，你们相信吗？ 我相信，抹上妆一副面孔啊，卸了妆一副面孔，这我知道。 说他们呢是吧？ 就跟活鬼一样。 哎呦，什么词汇、啊？ 洋洋怎么给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啊？ 那么的洋洋， 我说这是洋洋吗？ 你身边女性，你主要就是看洋洋吧？ 对呀、啊，完洋洋管你叫王大鬼，王大鬼的，感情是你讽刺人家。 不，他拿我当那大猫叫大鬼， 就是王八。 去，没有这么叫的。 不是，就肯定是王大磊平时生活当中就这么讽刺过人家洋洋。 那 没有， 你怎么看女生之间的这个友谊呢？ 嘿，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塑料花、就是那个特别经不起考验，看着特好看。定义、 你对好像你很了解女人似的啊。 哎呦，我不了解啊，但是像现在这种评论满天飞。 哦，你觉得有道理吗？ 跟我觉得有没有道理没关系。 嗯， 我觉得总结这个人一定是有深刻的体会。 哦，那你觉得我跟普通的朋友和跟闺蜜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那个花塑料的更塑料一点吧。 啊，也分好塑料，然后那个差塑料， 哎， 有的是能耐高温的塑料， 哎，对对对， 有的是，就是， PVC 的塑料， 就有的那， 哎。我觉得你可能懂了一个词以后容易滥用。 对， 哪个 PVC？ 不是 塑料花。 对对对，你跟你那塑料洋洋怎么样？ 什么叫塑料洋洋？ 我这么真实又不做作的人啊？ 什么？我没听见。 不，他说一句啊，自己都不信的假话，你明白吧？ 我跟你说啊，辨别女生之间是闺蜜还是普通朋友，你就看一个点。 看哪点？ 很关键啊！ 啊， 你就要看他对你是不是足够的真实，不做作。 你说的太笼统，他得有个具体体现呀，啊，对吧， 嗯？ 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哪叫真实不做作？ 咱们模拟一下， 啊， 你作为我的闺蜜，小柱呢，假装是一个女性的普通朋友。 哦，那我是闺蜜了。 咱们在一起对话聊天，你就能够慢慢品出滋味了。 哦，那我这个闺蜜先出来，还是那个普通的先出来？ 咱们这样，普通朋友先出场。 啊，先出场。好， 这场 普通的来了啊。 这场是和普通关系的朋友逛街。 哦， 哎，你觉得这个包好看吗？嗯， 还行，挺好。 为什么？ 你得用真心体会啊。这普通朋友看你怎么样？ 嗯，现在啊不挺流行这包的吗？ 如果我要跟关系非常好的闺蜜来逛街，就是这样。 等会儿，等会儿， 嗯， 这个闺蜜应该怎么表现我不知道。这样，我来你好不好？我叫你，你回答啊。我知道那句问话，回答我不会回答啊。我问你啊，阿朱， 嗯， 你看我这包怎么样？ 放下，疯了。 哦哦，这就是闺蜜的回答，就是疯了。 对对对，这是真诚度百分百的一种表达， 就是说确实不行。 嗯， 哦，那还有别的吗？ 比如说我买一个衣服啊，我问小朱， 啊， 我们关系一般 啊。这是他是阿朱了啊。 阿朱， 嗯， 这件衣服你看怎么样？ 还可以啊，你可以穿着看看，试一下。 如果是关系很好的， 我来，我来，我来。阿朱， 嗯， 给阿朱说的那么粗，哎，我这件衣服怎么样？哎，怎么不说话这回？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 那理你，走走走。 这什么意思？这是 翻着白眼儿，看见了吗？ 哦，看表情了，这回就 确认过眼神，这是一件巨丑的衣服， 直言不讳了。 那是 王大磊，极其不屑的时候。 哦，这我大概其有领会了啊。 比如说，我要想买一个东西，普通朋友觉得我喜欢，他会说 买，喜欢就买呗。 要是闺蜜呢？ 这我明白，我照你的来，我来， 嗯， 我来那这会我来这闺蜜，看我说对不对？ 阿朱，你看怎么样？ 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一般，就那样吧。买了我就跟你绝交， 就 怎么狠怎么难听说什么，这种闺蜜 就是你要真实的表达你自己， 哦， 一点掩饰都没有。 你看我你白眼翻怎么样？ 这比那死过去的还真实。 哎，能翻回来啊。 哎呦， 好看的哟，这我不知道了。好看的闺蜜应该说什么呀？ 这样，你来那一般的朋友，我来那个好朋友。 哦， 角色的转换 啊。行，再转换一回啊。 阿朱，这个好看吗？ 嗯，我觉得还行，你要喜欢你就买吧。 这要是闺蜜怎么办呢？ 买呀，多漂亮啊！你还愣什么呢？买买买！你问我买了，我买了给你穿。 这闺蜜是个急性子， 买买 加碎嘴了。 买买买买！ 行行，明白明白了，别说了，小柱。 哎，如果说我买一件东西啊，有点丑，哎，不是，应该说十分丑， 嗯， 而且还十分的贵。这个时候，普通朋友和闺蜜是怎么劝的呢？普通朋友会说：“ 我觉得可能不行，有点配不上你仙女的气质。” 那是仙女，什么仙女啊？ 啊，我这我就没当过这女性的普通朋友，我说这意思你理解就行了 啊。好好好，那闺蜜阿朱，你说，阿朱， 丑配你更丑，下个月你穷成狗，还是吃土的狗。 这闺蜜我老觉得太敢折。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闺蜜说话有时候又直接啊，你应该说她又犀利又准确。你比如说王大磊穿这衣服不好看啊， 嗯， 一般朋友会留点情面。会说，嗯，大磊穿着还行，还可以，搭配好了还可以啊。 那这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搭配好啊。 哎，不就说明我们这还有希望，有志。 要是闺蜜就得这么说了， 嗯， 得得得，你穿显胖不知道啊，快换了吧，穿的跟卖保险的似的。 卖保险都显胖吗？ 不是，完了除了胖以后还穿的跟卖保险的似的。 哦，这意思。 你钱白来的，大风刮来的呀。嗯， 就是那意思，朋友越好，说的越狠，还越直接，又嘴碎又多， 说明关系近，说明人家直言不讳，口无遮拦，对你一下噗， 哎呦，扎心。 你这，哎， 女生闺蜜之间聊天往往是这样的 啊。什么样？ 照片照的好看吗？你觉得？ 切， 你这屁！ 从这些我就知道，这是这闺蜜说的，就投了这么多点缀。 屁的，亲妈都不认识你了啊！我跟你说，你长啥样，你心里没点数吗？不是啊，我就是因为屁的不像自己，才问你好不好看呀。你发现没有，一来一往。 哦，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清河大桥车辆行驶缓慢，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风比较大，气温在15到3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冷。今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月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接发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高铁上， 我说行嘞。 哎，爸爸， 记住了。 哎，您说。 好好听着啊。 嗯。 一会儿上了车，打死你都不许说是我闺女。 打死你都不许说是我闺女。 这是我的原话啊，但是打死你不是打死我，知道吧？ 打死谁呢？最后打死谁了？ 打死你啊。 怎么把我打死了呢？ 不是，这是个比喻，就是说、哦、跟谁都不能说。 你放心吧，您呢 还没说完呢。 打死你我也不说是你闺女。 不是打死我，不是，要不然的后果就是什么？ 嗯， 咱们就得掏钱买票。 但是我爸爸没钱。 有钱，谁说你爸爸没钱？但那钱还得留着给你买吃的呢。 哦， 买好吃，买玩具，对吧？ 您给我说个三样五样的。 你还是捧哏的，你就明白那意思，给你买好东西，知道吧？ 嗯， 爸爸省这钱绝不干别的。 嗯， 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嗯， 给你买好吃的，我一会儿给你安排个好地方啊。 哪儿呀，爸爸？ 你甭管， 我人小可是鬼大。 你还话多嘴碎，一会儿我给你藏那地方，好好待着，到站爸爸来叫你。 行， 我不说不许出来，走。 这儿呀？ 对呀。 这 我告诉你说，这地方好，一会儿拿这些箱子一挡着你，这是行李寄存处，你就藏着。这你不就叫行李小明？这不行李，这正好你就应该在这 儿、哦。您到哪儿去啊？ 我那边 有座， 有座。 哎，您可真好意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买他一等座呢。 那我怎么得在行李这儿放着呢？ 你不花钱呐，省那票去，要不然你得打半票。 行嘞， 你别老听相声，闺女，你这一女孩长大了，你怎么办呢？这是 哦，长大了就不能听相声。 你现在听相声已经就完了，长大不好找对象。 那您可别忘了我， 闺女，你是我亲生的，我不能忘了你啊！待好了，我给你挡住啊，走。 哎。那个旅客同学们啊，把这票都拿出来啊，我看一下啊。 哎，您看，哎，我的， 检票啊， 这我的、 哎、啊，这是您的啊。 哎， 啊，都拿一下。 秘书长， 啊，怎么了？ 我反映个问题。 什么问题 啊？我这行李呀、啊，放那个大件行李柜里边。 你等会儿，你先说清楚。大件行李柜里怎么了？ 发现怎么着呀？被人 挪了。啊，我怀疑车上有小偷，您可清醒点，到时候小偷没抓住，东西丢了，您的罪过就大了。 我罪过大了。那个，这位旅客，你带着我呀、啊、去看看那行李，好不好？ 我告诉您，这就这车厢。 哎，就这个呀、嗯，这东西，哎，这怎么回事？这个，哪有猫啊？哎，不，这怎么还跟我聊天对话呢？看着你怎么？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还有一人呢？还说话呀，孩子？你得把我急死，老的。先说话，会说话不会说话？这还是会呀、啊，你这哄哄哄、哎。不是，你怎么在这箱子里啊？这孩子说话都得让我猜。哎，好、哦，我说呢，我哪知道啊？你跑箱子里去了，不是？你父母呢？你爸爸妈妈呢？怎么都让我说呀？来，孩子，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你爸爸说话也这样啊？要了命了，不是？我说那个，你父母，你爸爸妈，你 father 在哪儿呢？这一嘟囔嘴上呢。哦，我看见了，这位旅客。 哎，我有票 啊， 我有票。 我看过你那票。哎，这箱子 我到那个终点， 我知道啊。这个箱子啊，这里边这小孩你认识不认识？ 什么？ 这小孩 哪有小孩？ 往这儿看。 我有小孩在家呢。 你有小孩在家呢？ 啊，在家呢。 那这小孩呢？ 这小孩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看 这是您小孩啊？哎呦，这闺女长得不错哎，你这么随您？您看， 行， 这是您闺女啊？ 你看 她，哎呦，小朋友， 别聊了， 没带糖。 你看她这嘴，这牙口像我吗？这有我说话这么清楚吗？ 我不是大夫，看不了牙。哪位大夫有牙医？我给你找找。 那个小姑娘，这人你认识吗？怎么还犹豫啊？认识不认识？他是不是你爸爸？ 哎，我说， 哎， 您这不能随便说啊！ 怎么了？ 我是一个男同志， 我知道，这我爸没有女同志、啊， 我的名声很重要。您不能瞪过一姑娘了，就跟我说这是我闺女，这万一是让人听见，告诉我媳妇，我们俩回去一打架一离婚，这责任算您的，算我的？ 不是，他人家这小姑娘一个劲儿拿嘴嘟你，人说你是他爸爸， 嘟我那是他的毛病，那我嘟你，你就是我儿子。 哎，这叫怎么说话？哎，你不是哪位？这怎么说话呢？ 这实话呀，这是我跟你说。 你这票，你有票没票？你 票啊！你看验过了，我嘟你嘟不是这个话，也不是个证据。您到您法院，您跟我说他嘟我，那就是说我侮辱你吗？ 那我可就把他带走了。 带走吧， 带走了， 带走回家，回家。这是您家闺女，您不带走？ 真带走了？ 带吧， 不难受啊？ 谁啊？ 不悲伤啊？ 谁啊？ 没事啊？ 擦掉吧，放心。 行了，就这么着了。 没有， 来。跟叔叔走，跟叔叔走，跟叔叔走。跟叔叔走，来，走，别，干嘛呢？ 爸， 这怎么回事？ 不是那个， 这怎么回事？我刚才可听着了，这句最清楚，他管你叫爸爸。 哇， 你耳朵怎么了？人家说爸， 他说哇哇。 那走，跟叔叔走，跟叔叔走。你听听，你听听，他肯定不是喊我呢。 他就是喊你呢 啊。 喊你呢？ 什么？ 你爸爸？这是你姑娘啊！ 姑娘，哎、咱可不能开玩笑啊！来，咱们再走。 爸爸， 哎，你看这喊谁呢？他到底喊谁呢？ 喊我小名儿。 这事儿可真是个实事儿。从南昌开往深圳的高铁上，为淘一张儿童票。这位父亲把自己的女儿藏在了列车上的大件行李处，被发现之后竟然拒不相认。确实是因为旅客反映放在动车大件行李处的物品被人挪动，怀疑车上有小偷，所以啊，车长赶到现场就发现这个小女孩了。 列车长询问小女孩的父亲是谁，这女孩呢也不肯承认，也不说话。最后呢，列车长说，如果没有父母的陪同，是需要把小女孩移交车站的。女孩听到之后立刻拽住了旁边男子的衣角喊爸爸，没想到这男子竟然推开了女孩，走到隔壁的车厢去了。 周围的这个旅客看到这一幕啊，纷纷指责这名男子，并建议这个列车长赶紧报警。这个男子不得不承认女孩就是他的女儿，并且给这女儿啊补了一张儿童票。 你看，还是你女儿吧。 啊，是。 我说这位爸爸同志， 哎，你别那么客气。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 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均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来回倒， 大磊在哪？啊， 你进来之后就失忆了是吧？刚才说挺热闹，进门了，什么叫我在呢？ 就别怎么出去了， 别怎么出去了， 关起来， 什么意思？ 嗯， 说 啊，这个你现在不怎么喜欢杨洋了吧？ 还行， 还行，就是一般般。 你就说怎么回事？ 哦，我听说最近杨洋被表白了。 什么叫被表白？ 表白，我知道有表画表字儿，还那句话给表白了。 不是这，哎，我不当回事儿。他每年也得被表白吧，十回八回的啊。 成功了 啊，是成功，那对方只要说出来就算成功了啊。 被表白的成功了， 什么意思？ 就是杨洋答应了那个表白的人 啊。谁呀、啊？ 不是 谁呀、 啊？来来， 谁？对方是谁？ 买米去， 坐， 买米去。 你先那个缓解一下痛苦。 回事，你说说，我听听。 哎呀，这个说起来不是等于在你心尖上扎上一刀吗？ 你已经扎上了。 嗯，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嗯， 要说呢，这个事情是前天晚上的事情。嗯，我闺蜜第一时间听到的消息，转而告诉我。 前天晚上的消息，今儿才告诉你，叫第一时间告诉。 这已经是第一手的消息了。 哦。 据她传的第18个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她到底传了多少人啊？ 哎，你说很简单的把这事儿说清楚，你看看你说半天这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呢、 啊、事情是这样的，这次表白是借助一个叫做支付宝的东西来完成的。嗯，当然了， 支付宝 你们知道支付宝、 啊、他把牙买下来了。 不是，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以为我没用过淘宝是吧？ 坐坐坐，别激动，别激动， 就是花钱给对方，然后把对方那东西买过来。 别，那个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对方是个大款吧，趁多少钱你说。 你别把这事儿， 感情这东西跟钱没关系，王大磊，没准俩人就对上眼了，他就剩1.5块，他也爱他。 支付宝它确实是一个第三方的交易工具，你给你这个汇款的对象哈，如果你汇了最低1分钱，那支付宝就给对方发一条信息，而且呢，你可以在信息里把你想说的话就说了。这边有个男生呢，哎，就不知道从哪儿，哎呀，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杨洋的生日。 杨生日这还不是公开事吗？ 生日这件事被人家给挖走了。 杨洋把生日埋起来了， 埋大米里了。 那也未准。 然后呢，他就坚持，就其实他暗恋杨洋已经很久了，但是呢，就始终不敢说出口，太难受了。然后终于得向杨洋表白了，于是呢，他就想到了杨洋的支付宝账户，关键 都告诉人家了、啊。 那憋得难受，这个太难受。于是 我觉得你更难受，你能不能快点？ 他就坚持每天给杨洋汇款。记住，杨洋的生日是11月1号。那么汇款，我估计他可能觉得给11块钱有点贵，所以呢，每天汇款1块1。哎，每天坚持汇款1块1。 他也不买月票，每天1块1就坐汽车。 不，还有一份呢。 哎呦，王大磊，日子不可细算，一天是1块1毛1，10天是多少钱？ 11块1。 100天呢？ 111。 哎， 一年呢？ 一 哎，没信号了。 一年？ 王大磊不在服务区啊？ 一年是365天， 要赶上闰年呢， 366天。 哎，要按阴历呢，还有闰月呢。 今天是1块1毛1，这没多少钱。 反正别算了，最后呢，就这么用这个金钱的攻势猛攻了3个月，太猛烈了，一天1块1毛1。 行了，别气我了啊！1个月30多块钱，3月不到100。我们这杨也太不开眼了，这 王大磊，他不在这钱的多少， 他这是一个感情的公式，无形当中给洋洋多么大的压力。你说不嫁给他能缓解他的压力吗？ 那怎么不能啊，存地库这车一月还200呢。 哎，你怎么能跟洋洋跟车比呢？ 对啊，你怎么能把洋洋搁地库呢？ 又来了， 而且每天都说自己想说的话。 每天都说你什么想说的话？ 每天头一天吧，比如说一块一毛一了啊， 第二天 2块2毛2了啊。 好，每天跟洋洋算账。 当然后面想说什么话我跟小猪并没有看见，对吧？ 对、 啊、我们揣摩肯定是比较好啊。你我这怎么那么喜欢你呀、 啊、 哎呀想浑身被狮子咬一样、 啊、 不说出来。 对呀、啊、你快救救我这些狮子吧。哎呀我想你想的了不得呀。 那 羊 就能喜欢上他了。 哎呦浑身刺挠啊，你快来我这儿解决吧。 我也决定了，打今儿开始我把羊弄回来，我每天给他2块2毛2。 把羊羊弄， 我给羊羊赎回来。 洋洋乐了，我每天都能挣3块3毛3。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过了， 别我 能不能跟你谈了？还 我跟你 又来这套，能不能像个男人？ 我当然像个男人了，别你、啊、 给机会， 给我机会，我这次真心还不行吗？ 给了那么多次机会，你一次机会都保证这机会，还怎么能给你机会？ 我保证抓住这次机会还不行吗？这再给我机会吧。 谁呀、啊？这大晚上还看电视？关了吧。 我就珍惜这次机会，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再错过这次机会。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抓住这个机会。 老天爷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你看隔壁街我都说了给我一次机会吧。 别插嘴，给你机会了吗？ 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哎呦真够吵的。 我要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走啊，你别走。哎呀哈哈，走了这怎么办呢？我活不下去了 啊， 我不想活了啊。我死怎么死？我给自己灌死了，我开煤气，我熏死自己。哎呀不行，这煤气太难闻了。哎呦不好闻，我这不行，我受不了。要不然我服毒，我们家也没有毒药。我这是想吓唬吓唬他，我也别真死。对，我割腕。哎呀他要没回来，我流完了血我就干了。干了 也就是瘪了。 电视怎么还说瘪了？不行， 哎， 就是作瘪子。 这个风化葡萄干啊，就是用风呲着这个葡萄干， 腊肉呢就要悬挂在 什么节目 晒着。 他们一说我成木乃伊了。哎呦回来想跟我过都不行了，干脆我假装自杀。对，哎呦找点血，辣椒糊不行，他能看出这一片一片的，什么像血呢？ 你蘸酱吃啊，是不是？ 对呀、啊， 蘸酱好吃吗？ 哎，对，我蘸番茄酱，我当血。哎呀，我当血，谁打110啊？楼下的，我自杀了。 咚咚。啊？睡吧，睡吧，快。 什么街坊啊？ 不是，别睡了，别睡，老公，老公，这怎么？听见没有那声？ 我听见了， 我自杀了。 你听见了吧？ 嗯，这怎么弄啊？ 你给物业打一电话吧。 报警比较快吧？ 行，那报警。 那还是给物业打吧。 喂，110吗？哎，对。 物业吗？ 哎，我跟您说啊，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疼死了！ 哎，又响一声， 又嚷嚷一句， 我自杀。 他没事，且死不了呢，您来吧。您是这家的女主人吧？ 对，您好。 现在有人报警，你们家可能出什么问题？我觉得您要是不 在，我们家有出什么问题？ 您要是没在家的话，您赶紧回家一趟，我们就在您家门口呢。 您是 派出所？ 哦， 有狗啊？ 对，我来开。哎，老公，我老公呢？老公呢？ 有人报警说您的爱人可能会出现一些生命危险。 啊？那你还在这愣什么呀？ 那干嘛呀？ 你快看救人啊！ 那开门呐！ 哦，对对对，老公！ 啊！ 哎呀，行！ 明显的看他是自杀的迹象，看看这一身血，溅脑门上了。这屋这么大酒味儿啊！先救人，呼吸还很平稳。这位睡得够香的，一屋子西红柿味儿啊！这什么血呀，都凝成这样了，跟果冻似的。嗨，先救那女的吧，这男的没事儿。 啊？谁说我没事儿啊？我知道你刚才舔我血来着。哎，老婆，你别过去，老婆。 哎，这就是你的血啊？ 这就是我血。 哦，八块多一瓶吧？ 您怎么知道的？哎呦，四块六，促销的。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事儿还真是个真事儿呢。这福州啊，远洋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一家酒店工作人员的报警，说客人浑身是血，躺在客房里。 民警赶到现场一看呀，哎呦，还真有一位30多岁的男子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上半身和这个地板上啊，到处都是这个鲜红色的血迹。民警上前检查，没有打斗的痕迹，一探陈某这鼻子呢，发现他还有呼吸，而且呢这呼吸还十分的平稳。哎，还从他这个口中啊闻到有这个酒味儿。经过仔细的鉴别，民警发现这位就是喝多了睡着了。 但他身上的血呢确实也不是真的血，而是番茄酱。于是呢民警呢也拿了几块面包 帮他把血擦干净了。 大家都评论呀，你说这个事儿，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这是番茄酱吗？啊，就算看不出来，闻也闻得出来。你说你怎么想的呢？ 大家都觉得他的血味道不错， 街坊们也纷纷拿来了面包， 还有薯条。 其实感情是这样，当他来临的时候不容易拒绝，当他离去的时候，你用尽心机呢，可能也挽留不住。所以作为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用这样的伎俩只会让女人看不起。 我得提醒各位，这番茄酱救不回来女人的心。 我希望小猪和大磊用心体会刚才那句话。 嗯，还得买好酱， 促销的血挽救不回女人的心。 那正价的呢？ 也选。 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41是42啊？ 哎呀，娱乐72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几空太低调，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香味打到了我的骄傲。前阵子很安全调，烟火味很闪耀，多美有钱还美妙。我吃了深夜深夜好睡，高中的深夜你又不后悔。关于爱你的一切，看我做什么都对。我吃了安慰，喜欢了恋爱，高中的懊悔你又不睡。